斜雾中，某人听见是你诵经中的真言，那一言摇动啊所有的经筒，不为超度，只为触摸你的指尖。那一年磕长头，匍匐在山路，不为觐见，只为贴着你的温暖。那一世转山啊，转水转佛塔，不为来世，只为途中与你相见。那一瞬我已飞，哦，飞成仙，不为来世，只为有你喜乐平安。那一瞬我已飞，不为来世，只为有后你。那一日闭目在经殿显悟中，某人听见是你诵经中的真言，那一言摇动啊所有的经筒，不为超度，只为触摸你的指尖。那一年磕长头，匍匐在山路，不为觐见，只为贴着你的温暖。那一世转山啊，转水转佛塔，不为来世，只为途中与你相见。